小朋友啊，你们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菜吗？ 火跳墙。 明明是大杂烩，为什么要叫做火跳墙呢？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就叫我讲给你们听吧。小野马小和尚逃光光，袈裟都配身上，小木鱼敲得嘟嘟响，念经又呀嘛又烧香。忽然吹来一阵风，一股香味飘过墙。阿弥陀佛，是什么味道有这么香？小爷们小和尚闻到香，屁股他都坐不住啊，小木鱼丢在鱼旁，翻山爬呀嘛爬上墙，东修修来西望望，原来隔壁烧串香。阿弥陀佛，大杂烩从此就叫佛跳墙。烧柴香，阿弥陀佛，大杂烩从此就叫佛跳墙。